喜马拉雅出品，苏玛丽原著，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唇齿甜撩》来袭，每日四集更新，欢迎订阅收听。第十六集，回去一起洗。小区里有不少人在跑，都是从这里跑到外面的公园，来回一圈大概半小时。蒋婉跟在文静身后，努力拖着两条发抖的腿跟上她的步伐。文静穿着一身白色运动服，脑袋上戴着帽子，耳朵里塞着耳机，脚上的鞋子崭新的像是刚从专柜店里拿出来。蒋婉低头看着她的鞋，总担心她会不会一脚踩到脏东西。蒋婉很久没跑过步了，记忆里就只有高中住宿的时候每天起来晨跑锻炼。那时候的他每天都怀着满腔热血，总以为考出去以后就有美好的未来。后来幻想破灭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是啊，不是梦的话，他怎么会进了那么恐怖的地方呢？蒋婉在不停地奔跑，缺氧的脑子却在闪现着有关学校的各种画面。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晨读、上早自习、做课间操、排着队升旗唱国歌、做不完的试卷和考不完的模拟考、食堂打饭的阿姨笑眯眯的脸、走廊里打闹的同学、各科老师或慈祥或威严的脸、拍毕业照时大家对着镜头的一张张笑脸。他甚至还记得自己给其他同学留言册上写了一句句祝福，他说未来很美好，加油。可是美好的未来冲他喊了暂停。他恣意的青春，对大学的憧憬，像崩断的弦一样戛然而止。才刚跑到公园，蒋婉就累得瘫坐在地上，他大口喘着气，脸上是汗，眼眶有泪。其实他一直想问问爸妈，为什么那么狠心，为什么那么轻易的就毁了他。他捂住脸，眼眶又酸又烫，眼泪顺着指缝往外溢出来。他想回去找个地方藏起来慢慢平复，可腿软得使不上力气。面前有呼吸声落下，随后他的耳朵里被人塞了耳机，不是什么流行音乐，是一首钢琴曲。他没怎么听过这类曲子，一时间怔住了，手臂被男人扯住。等蒋婉反应过来时，他已经趴在了文静的背上。文静背着他继续往前跑，跑进公园。他身上出了点汗，却没有汗味，只能低头闻到迷人的松木香味，带着安神的气息，让蒋婉的内心一瞬间平静了下来。文静跑得不快，但蒋婉还是被颠得胸口发疼。他擦掉眼泪，轻轻搂住文静的脖颈，目光向上望去，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愣住了。长亭下有人三三两两地在聊着天，小桥上有老人带着孩子出来散步，花园里开满了水蓝色的花，有中年妇人在边上拍照，笑声不断。他们的头顶是大片绿色的树叶，透过缝隙可以看见闪烁的晨光，有风从脸边刮过，是那样的轻柔，像一片吻落在脸上，带来一阵酥麻。空气里有花的香气、泥土的味道，耳边是舒缓的钢琴乐声。在这一刻，蒋婉的内心得到了抚慰与感动，他轻声喊：“ 文静。” 男人停下，微微喘着气，偏过头看向他。男人的棱角线条流畅，薄汗顺着额头往下滑，落到坚毅的下巴。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地滚动着，男性荷尔蒙爆棚，性感撩人。蒋婉伸手擦掉他脸上的汗，红着脸 伸头想亲他的脸，却没够着，只亲到了他的耳朵。文静偏头过来看，眼底的墨色浓郁，嗓音沙哑极了。江婉，再亲一下。大概他们这个背着人跑步的造型比较特别，一路上引来不少围观，再加上文静过人的长相和挺拔的身高，不少路过的女性都在偷偷打量他们。江婉第一次以文静的视角看到外面的一切，自然也注意到那些女性的视线。他看了眼文静，男人背着他一直往前跑，像没注意到外界似的，目光紧盯着前方，呼吸有些粗重。江婉耳根一红，拍了拍文静的肩膀， 放我下来，自己跑。 文静弯腰将他放下，转身看着他的脸说，那你待会儿跑不动跟我说，别一个人哭。 我又不是跑不动才哭的。 蒋婉咬着唇瞪了他一眼，把耳机取出来丢他怀里，头也不回的就往前跑。他第一次觉得晨风这样温柔，吹得他心口泛起柔软的涟漪。两人从公园跑回去的时候，蒋婉决定顺便去超市买菜。文静原本要回去，见蒋婉头也不回地走向超市，他原地站了片刻，也跟了上去。蒋婉推了一辆购物车，他昨天收到了很多打赏，折现后的收入比他这半年做的直播费还高，这些粉丝都是冲着文静才会打赏的。他思来想去，觉得只能做一顿好吃的来感谢文静。蒋婉正在挑肉，边上冷不丁站了人，一身的白，他条件反射地看了一眼，才发现文静不知何时跟了过来。 你不是要回去洗澡吗？ 他有些诧异，眼底却带着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笑意。文静坦诚地看着他，待会儿回去跟你一起洗。蒋婉以及边上买肉的顾客以及面前称肉的大妈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上的动作。蒋婉红着脸往边上走，文静扯住她的胳膊，不是买肉吗？ 等会再买。 蒋婉羞得耳根都在发烫，文静不解，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 蒋婉害怕她接着问，忍了忍，红着脸回头，指了指牛肉和小排，要了份五花肉，又要了份玉米肉丁。称肉的大妈这几天经常看到蒋婉来买肉，早就认识蒋婉，却是第一次见她边上跟着男人。又听到文静说那么暧昧的话，便开口问了句， 这是你老公？ 蒋婉面红耳赤， 不是。 哎呀，没结婚也快了，年轻人长得可真好看，你们俩以后的孩子呀，一定会非常漂亮的。 蒋婉低着头不说话，文静在边上悠悠来了句，我不喜欢小孩。 哎呀，现在年轻人都想双人世界，但孩子是要生的，不然以后太孤单了。现在你们体会不到，等以后啊。 走吧。文静拉着蒋婉转身就走，大妈带着她没说完的那半句话愣在当场。蒋婉有些尴尬地冲大妈挥了挥手。 本期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点赞、加分享哦。